的故事里流淌着古老的歌，遥望织女切情相会在银河，望将你千里送寒衣，寻找江河声声 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妈妈的吻》，刘一珍带出的《乡里妹子》，胡月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 婶婶阿姨爷爷奶奶跳起跳板盼灾难盼灾难我打出小弟妹子小弟妹子乖耶 我说了小弟妹子小弟妹子嗨耶 我打出小弟妹子小弟妹子乖耶 我说了小弟妹子小弟妹子嗨耶 盼不开天到现在也 盼你们都同享灾难

笑哦我好，一身戎装踏上奔赴军争，一身戎装脸上露出自豪的微笑，哦哦哦动人的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童铁心演唱的《斗牛士之歌》，稍后继续我们的音乐在旅途的下半时段。 干一杯，英勇的战士们，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因为斗牛的人和诸位战士们，大家都从战斗中得到快乐。今天正是个狂欢的节日，在斗牛场上坐满观众，看那些人们狂热的样子，他们都情不自禁大声喊叫，有的喊叫也有的吵闹，他们都快要发疯了。今天正是个狂欢的节日，勇敢的人们的节日，来吧快准备，来吧来吧，斗牛勇士快准备起来，斗牛勇士在英勇的战斗中，你要记住，有双黑色的眼睛充满了爱情，在等着你，在等着你，勇士。大家都不作声，都静了下来，啊出了什么事？就在这时候，就在这时候，从那铁栏中冲出来一头牛，凶猛地在场上奔跑，撞到了一匹马和马上的骑士。观众在呼叫，斗牛在咆哮，在漫长中他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

那件古朴的毛毯，道一片乡情，写一片乡情。乡情是故乡的小伙伴，那些有趣的小秘密。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杨洪基演唱的《大海啊故乡》，韦唯演唱的《山歌》，蒋大为带出的《浏阳河》。 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

只有无极变成了彩凤凰，马有灯断了油，山村的夜色怎么这么